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Wu Gai Leng Yang Rock Song, Lao Wu Wan Jia. 好，咁啊，新嘅一星期又开始啦。过去嗰个星期我忙啲咩呢？就係忙住做呢一个精灵训练员啊。 咦，点解嘅？ 因为终于都即係入咗坑啦。 哦， 即系加入咗呢一个任记嘅行列啊，买咗部 Switch 啊， 哇，终于都系顶唔顺系嘛， 失手啦系啊， 唔系因为上之前我哋嘅节目都有提过咧，咁就话我哋都见到咧嗰个 Pokemon 嘅特别版嘅 Switch 啊，即系全黄色，咁都对 fans 嚟讲都系吸引嘅，咁当时咧好多人都有提过啊，其实都谂得过咁样， 即系我嗰阵时候十五十六嘅， 系啦，个价钱就又唔系话争好远，同即系正常版咁，咁但系呢个特别版又送个精灵球又剩咁样，咁最后点样呢？哦，结果一个礼拜唔够已经搞掂咗啦。 喂，你知唔知？其实我有少少即系抌心啊，应该即系再早少少狠下决心去买。 哦，迟咗啦，觉得自己 系 慢咗。 点解咧？嗱，首先就系其实当初咧，我就有少少十五十六嘅原因，系因为我会觉得自己系咪真系玩噶，定系纯粹三分钟热度啊？ 有冇时间啊？ 系啊，会唔会即系周围啲人咧就系过誉呢一只游戏？因为我身边真系好多朋友做呢个训练员， 系 咁啊，我又好怕就系话佢哋煲嘅啫。因为我自己如果要玩呢只 game 嘅话，我要买埋机啊 ，click click 啦咁。咁我有衡量过嘅，一系就买部普通版嘅。咁嗱，但系因为咧，即系我之前大家都有提过啦，就系佢而家嗰个所谓精灵球咧，点解大家要买咧？最主要嘅原因唔系单单因为用嗰个精灵球去玩嘅游戏好玩啲， 系因为佢会送一啲嘢俾你。 冇错，而喺入面咧，佢系有一只嘅精灵，咁就系呢一个嘅梦梦啦。 系。 咁基本上你一定要买个精灵球先至有呢一只精灵嘅。咁你知有啲人咧有强迫症噶嘛，即系好似我呢一啲咧玩开游戏啊，玩开玩具嘅话，我要储成套嘅，咁所以我就预咗我一定要买个精灵球噶啦。咁我嗰时候咧有两个方向，一系咧你就买部普通版嘅主机，跟住咧你买嗰只游戏捆绑埋嗰个精灵球，嗱嗰 set 嘢咧。大概八嚿水咁上下啦。咁其实加返条数呢，同你买一个即係主题机嘅话，即係捆绑埋游戏啊。 其实唔係争好远咗。 唔係争好远嘅。咁嗰陣时候呢，我就即係话点解即係十五十六呢，即係头先有讲过啦，驚自己三分钟热度啦。咁同埋我諗住观望一下先啊。会唔会即系之后有机会平咧？就算唔平都好，咁都谂住，都已经炒起咗啦个价，咁即系因为炒起咗两三嚿水噶啦，咁谂住都唔会争太远啦，或者因为嗰阵时候我睇咧，都仲系有一啲咧系挨近2000美嘅，谂住啊，咁我因为嗰阵时啱啱去台湾啊嘛，咁谂住啊，台湾翻嚟嘅话先至买都唔迟啦，殊不知。喺台湾一转翻到嚟之后咧，已经你系揾唔到平过3000噶啦， 即系个价已经好快地升咗啦。 系啦，佢上到去3300、3400添，同埋好得意喎！我发现咧，即系坊间有唔少游戏铺头嗰个嘅销售策略咧，就系、是原本有一啲咧系讲紧2000美挨近3000头。咁淨係買嗰個捆綁版嘅遊戲機連埋遊戲啦。咁但係後屘我發現咧，連嗰啲嘅鋪頭都轉咗，就係佢要食你3300、3400，佢最多搭一隻啊，即係冷門遊戲俾你。 哦，真係有小豬頭骨喎。 係啦，咁就要你去買咁樣。咁因為我都有研究過，就係話你送嗰隻遊戲俾我係咪真係玩到嘅呢？咁即係有啲遊戲你基本上呢係玩唔到，例如嗰啲 Labo 嗰啲遊戲呢，佢都會送俾你。咁我都冇嗰 set 嘢。咁我點玩呢？咁於是乎後尾衡量之下，咁我就行多幾間啦。咁最後尾呢，我就喺深水埗一個嘅遊戲商場嗰度，咁我就買咗嘅。咁當時呢，我就以呢一個3200啦，3200 呢一個位 置。哇，都快升得幾快喎，真係。 嗱，咁但係因為嗰時候我喺台灣，我都有隔過教睇過嘅。咁我發現咧，台灣大概都係呢個價錢。嗯、我諗而家呢個價錢都 around 係全球 公價㗎啦，應該 公價咁滯㗎啦。咁即係我相信，如果要揾平啲嘅話咧，係難㗎啦。咁所以我就諗，唉、哎，算啦，3200就3200啦，即係費事行啦嚇。咁、但係點知啊？因為我買完嗰部機之後咧，咁我又覺得，喂、哎，咁貴買部機翻嚟，冇理由唔揾個套裝住佢㗎。咁於是乎又喺嗰個遊戲商場行，真係嗱，我話俾你知，另外一個抌心位係咩呢？行過隔離兩三間鋪咧，有一個鋪頭，咁佢喺嗰個櫥窗上面擺咗幾個啲遊戲機嗰啲套咧，咁我覺得幾靚嘅，咁、我就喺度揀緊嘅時候咧，咁啱隔離就有個人行過嚟問，咦呢一部即係精靈主機啊特別版啊捆綁版係賣幾多錢啊？佢平過我買一嚿水， 哎呀， 3100。咁跟住我就喺度抌心啦，即係咁啱俾我見到呢個畫面，因為嗰間鋪頭其實我來來回回呢行過好多次，但你望落去啊，格局咧又唔似會特別平。 嗱，呢啲嘢唔係你就真係整定唔係你 嘅。係啊，即係所以我都懶得問價。咁但係點知咧，即係原來就係平一嚿水，不過唔緊要啦，即係有啲嘢即係過咗就過咗啦，我都係咁樣自己安慰自己啦嚇。 同埋頭先聽成個過程咧，你都真係典型嗰啲嘅啊，即係我諗聽開我哋節目嘅朋友都會嘅，去到咁啊，唉，十五十六揀邊部好咧？咁又啊睇嗰部啦，呢間係咪平啲？嗰間係咪平啲咧？行下行下越睇越多嘢嘅、 啊， 即系呢个配件加啲，嗰个袋又加啲，呢个套又加啲，咁最后咧，我觉得你算忍到手噶啦， 系 啊 ，即系你已经即系基本上你要买嘅嘢冇更加多嘅， 系、 啊，咁呢个起码我觉得咧，屋企唔会炸型先。 啊、我呢个要我挨面包噶啦，不过又讲真啦，其实即系而家Pokemon Let's Go 嗰个嘅即系热潮都真系几犀利嘅，即系好多有玩开游戏嘅朋友啊，即系呢一排都系拿住部 Switch 上手啦，咁、即係我諗，相信有好多人玩呢一個即係遊戲咧，都可能已經爆咗機㗎啦。 你玩成點？你玩幾日先？ 我其實玩咗幾日啦，即係我又唔係話真係好多時間去玩，咁但係盡量玩下啦。咁充呢一個道館，我而家都只不過係打第三個道館啫嘛，即係一共有八個啊嘛。咁即係打完之後，跟住後屘又要打咩四天王嗰啲咁樣，如此類推啦。咁但係呢個遊戲咧，其實你玩完主線之後，都仲有好多嘢值得玩嘅，因為你又要可能去收集唔同嘅小精靈啊。咁同埋有啲人又係啦，有呢一個即係寵物小精靈啊，或者寶可夢嘅強迫症嘅話咧，就要務求 齊曬所有。 唔單止，你仲要係喺嗰個精靈嗰個嘅素質上面咧，你要務求力尊完美啊！ 升到最高係嘛？ 升到最高，即係所謂嘅6V 啊嘛！ 有排打呢啲真 有啲仲咧，甚至乎要刷嗰啲嘅色差。 O、okay、K， 即係咧，有時候咧要出嗰啲即係唔同嘅顏色咧，即係、 都要儲齊曬。 有啲會㗎，即係嗱，而嗰啲機率係真係你要投放好多時間去玩。咁即係我諗，即係如果你講話呢個遊戲嘅耐玩性啊，尤其如果你係呢個寶可夢嘅即係 diehard fans 嘅話咧，我相信係相當之襟玩嘅。 係，咁而家你玩咗幾日啦？咁你個感覺覺得點咧？同以前手機版最大嘅分別，或者同其他 version 最大分別喺邊度咧？ 其實我覺得，尤其如果你係一個以往冇玩過即係呢一類遊戲啊，即係講緊寵物小精靈啊、精靈寶可夢呢一類嘅遊戲嘅話咧，其實佢幾啱新手玩嘅、 嗯， 因為佢精簡咗個系統好多啦。首先佢係因為以前咧 Game Boy 黃版移植過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有玩過那個 version 嘅話，其實你會幾有嗰個嘅即係 個感覺翻翻嚟 係啦，嗰、那個嘅即係親切感嘅。咁但係咧就即係入邊有啲位置精簡咗啦，例如話以前你可能行嗰啲野生地方，你要捉精靈嘅話，你首先要同只精靈打一輪先嘅，打到佢殘血啦，跟住先至開始可以掉精靈球去捉佢噶嘛。而家唔使啦，簡單嚟講咧，你係最主要升 level 嘅方法咧，就係喺即係野外啊，周圍行嚟行去，有啲精靈行過嘅時候咧，你行過去就轉咗好似玩 Pokemon Go 嘅模式噶啦、 哦 okay, okay, okay ， 就開始掉精靈球噶啦。咁而呢一個亦都係咧其中一個最主要俾你去升等級嘅一個嘅途徑嚟嘅。咁而我覺得佢喺今次呢個遊戲入邊咧，即係可能因為都係移植版啦，咁喺嗰個即係玩遊戲個進度嗰、那個嘅即係調整嗰方面，其實我都滿意嘅。即係你又唔會話突然之間要喺個位不停卡喺度捉精靈去升 level 啊，又或者你要不停咁樣咧去揾唔同嘅人去即係挑戰啊，去刷錢啊。即係喺呢一版入邊咧，算係少咗呢一個情況嘅，我覺得係。咁所以我玩我都覺得幾自然咯，係。 係咁，即係話其實都容易入口嘅。即 係 若然你本身唔係一個Pokemon 嘅 fans， 又或者你可能甚至乎之前手機版嗰只都玩得唔多嘅時候。 候咧，呢只都係容易入門嘅， 容易入門嘅，同埋你唔會悶咯。因為我自己有啲怕嘅就係咩咧？你其實講真，就算你話你捉唔同嘅精靈都好啦，咁你即係不停重複又重複係咁掉精靈球， 都有啲悶嘅， 係會真係悶噶嘛。咁但係我覺得佢攞到嗰個 balance 就係、是，即係喺適量嘅時間，你又可以突然間做翻一啲主線任務，咁啊等個遊戲可以推進。咁縱然你個遊戲玩完之後，咁你開始就可以去即係拆唔同嘅即係品種啊，又或者可能去拆唔同數值嘅即係精靈啊咁。咁坊間都其實有唔少人有呢一方面嘅分享噶啦，所以我度都唔會特別多講。但係即係如果你係即係呢一個嘅即係寵物小精靈嘅 fans 嘅話咧，咁我覺得應該玩係幾 enjoy 嘅，唯獨係就係睇你身邊有冇其他人一齊玩，因為今次大家知啦嚇，佢有兩個版本嘅話，就係呢一個嘅即係比加超版同埋呢一個伊貝版啦。咁我發現咧，我身邊全部人包括我自己咧，都係買咗比加超版嘅。 哦，伊貝冇咩？ 都有，但系真系少， okay. 因为大家都系咧情意结咧，即系觉得我即系因为其实 主角 嗱，唔单止因为中意比卡超，系因为又系咧，即系喂我当年嘅情怀就系玩呢个黄版，就系带住比卡超去噶嘛。咁所以咧，我部分即系嗰啲 hardcore 嘅机迷朋友咧，就全部都系玩翻比卡超。嗱、咁但系最大问题就系咩咧？就系、是、你要即系搵一啲人同你 trade 某一啲嘅精灵，因为呢个版本入边有啲精灵系冇噶嘛。 OK， 咁變相就帶出另外一樣嘢嘅現象出現啦，就係咩咧？開始我身邊有翻啲人咧玩 Pokemon Go， 係點解啊？ 呢個得意啊，因為 Pokemon Go 其實佢對應噶嘛，你喺入邊咧某啲嘅精靈可以搬落去Pokemon Let's Go 入邊噶嘛，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真係啦，即係好似你睇嗰個電視廣告咁樣啊，呢個 product 嘅廣告咧，就係講個爸爸翻工嘅時候喺出邊捉精靈啊嘛， 又翻嚟俾個仔， 翻到屋企係啦，俾個仔啊嘛，咁即係其實我反而身邊有啲朋友係咁嘅狀況喎、不過其實講到 Pokemon Go 咧，轉頭翻嚟都可以講下，嚟緊都好似話有啲新搞作啊，轉頭翻嚟我哋講下。啱啱就讲开呢、一个即系 Pokemon Let's Go 啦，咁连带咧，我发现啦，我有一啲嘅朋友啦，原本都有玩开 Pokemon Go 嘅咧，有啲仲系玩紧嘅， 系， 即系我真系好惊奇嘅，因为我之前去台湾，头先讲过啦， 喂台湾好劲噶，仲玩得， 喂，我想话咧嗱，唔单止台湾 friend， 我身边原来有啲同行嘅朋友，因为我哋今次系一班大学同学去嘅， 系， 当中有啲人咧喺条街度冇乜嘢做，行下行嘅时候攞部手机出嚟玩，就玩 Pokemon Go。 我讲样嘢你听，嗱，话说我喺台北噶嘛，我早你两三个礼拜去啦， 系， 当时咧咁我太太咁喺条街度排紧嗰啲嘢饮啊， 系， 咁我哋就排下，见到有两个日本人，咁咧佢哋就都喺度排队买嘢饮，咁啊即系好努力地用佢哋仅有嘅国语同个店员沟通咁样啦吓，咁又买下佢哋喺度等嘅时候咧，咁大家一齐企喺度等噶嘛嗰杯嘢，咁我望到佢哋嘅身咧，咦有个襟章嘅，精灵球嚟嘅，咁又我好奇啦，咁望下佢哋手上原来有啲胶带系圈住只手嘅，咁原来系啲中文写住佢哋参加嗰啲 Pokemon 嘅团。就是传说中话是由台南唔知点样捉到台北嗰一只噶，哦，原来就系呢一只，原来咧当中系有好多日本啦，同埋世界各地唔同嘅人嚟到台湾，特登去捉一只限量嘅精灵，一啲限量嘅精灵， 因为只有喺台湾先有嘛。 原来嗰啲团系爆晒嘅，咁所以基本上喺台湾本土咧，都仍然呢只手游戏咧系相当受欢迎。 即系尤其是啦，即系呢个游戏本身仲有一班 hardcore 嘅粉丝支持之外啦，咁因为呢一个嘅即系 Switch 嘅风潮呢个游戏， 又劲一劲啦。 系啦，咁真系我参加即系今次我哋呢一个行程啊，一啲嘅即系大学同学咧，咁佢哋都忽然之间玩翻 Pokemon Go， 原来都系因为 Let's Go 嘅缘故啦吓。咁Pokemon Go 头先我哋有讲过啦，就系、是、话咦呢一只游戏推出都差唔多，即系有一两年有多啦吓。咁就嚟紧都好似话有啲新搞作，咁因为咧好多人都即系知道其中一个即系玩 Pokemon 嘅元素就系、是、即系玩家与玩家之间嘅对战啊嘛。 系、 啊。咁即系嗱，所以头先我哋讲话。Let's Go 點解啲人要拆嗰啲咩 6V 啊？即係你個數值要提升咧， 係 因為同人打嘅時候係會有一個分別嘅。咁同樣地喺 Pokemon Go 咧嚟緊都好似話有叫 Trainer Battles 啊。咁嗱，佢得意嘅地方就係咩咧？通常嚟講，如果你話打Pokemon 對戰嘅話咧，就係、是、睇 CP 值啊嘛。係。咁但係咧，今次呢一間遊戲公司咧，佢嚟緊推出呢一個叫 叫 Trainer Battles 嘅模式咧，就唔係單單淨係俾你啊，如果 CP 值高嘅話咧，就有優勢嘅。佢好似話咧分咗幾個等級嘅，咁啊呢三個咧就係聯賽等級啦，分別有即係寶可夢嘅 CP 值上限設為1500嘅 Great Lead 啦，咁另外 CP 值上限設為2500嘅 Ultra Lead 啦，同埋最後尾 CP 值不設上限嘅 Master Lead。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咩咧？就係話你個 CP 值咧係有限制嘅，咁你如果即係 CP 值唔高嘅寶可夢咧，都可以參加即係可能次一級嘅聯賽。咁當然你如果個寶可夢嗰個嘅 CP 值嘅即係好高嘅話，你咪參加 Master Lead 咯，冇次上限嘅。咁嗱，而家嚟講嘅話咧，一個嘅模式咧仲未同大家見面，不過咧遊戲公司就預告啦，佢就話咧應該就會喺今年年底之前就會推出嘅。咁但係而家見到啦嚇，12月啦都係咪先？咁所以咧 好快啊！ 即係照計咧，我哋估咧都可能喺未來嘅呢兩三個禮拜就會出，可能食正就係聖誕之前咯，睇下會唔會出咗呢個模式出現咯。 同埋呢個模式今次就各位訓練員每人可以帶三隻小精靈去組隊去即係對戰咁樣嘅。咁而我諗緊會唔會佢有啲小精靈都會有啲特別嘅功效啦，因為你咁多嘅精靈，你要有嘅都盡，我諗好多 fans 都已經有噶啦。咁有啲直都知道，喂，有啲好似冇乜用嘅喎，咁可能冇理佢嘅。咁但係我就想即係到時留意一下就係、是、啊，當呢個對戰模式出現咗嘅時候，會唔會一啲原本冇咁受歡迎或者看似冇乜用嘅一啲嘅精靈，咁啊 CP 值高嘅，咁但係會唔會最後原來佢係啲特殊嘅效果、特殊嘅能力，係可以令到佢就算個 CP 值低，都成為一啲比較即係熱門嘅一啲嘅精靈去即係帶。隊參戰咧，這個我覺得如果是即係 Nintendo 嗰邊，其實佢都可以諗一諗嘅，因為呢個係等於你其他好多唔同嘅遊戲，你配玩卡又好，你玩豬又好，佢都係配好多唔同嘅屬性，屬性加埋原來係一個唔知可能100倍嘅效果嘅，咁就可能會令到玩家就會某一啲嘅即係精靈翻嚟咧，都未必會咁容易放走佢。 係因為其實我諗都係睇翻即係個屬性相克啦。因為大家如果以往有玩過即係寶可夢嘅話，就知道啦，即係火又克呢一個嘅即係草屬性啊，草又克呢個水屬性啊，水克火啊，即係好似一個包剪揼咁樣嘅 cycle。咁當然你去到後尾嘅時候啊，寶可夢越出越多，就發現有越多嘅屬性啦。咁當中你除咗屬性相克之外，同時之間招式亦都係啦，即係可能有一啲嘅即係精靈就會怕呢一個格鬥技啊，有啲可能咧就即係怕呢個對空技啊，諸如此類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諗即係撇除 CP 值嗰樣嘢網開嚟講嘅話，咁自己本身嗰個陣容上面啊，或者技能上面嗰個嘅即係配搭嘅話，理論上都應該可以幾千變萬化嘅。不過我就喺度諗緊，即係因為好多時候你唔知道對手係用咩陣容，通常我哋都係噶嘛。 咁啊 係。即係如果你打 NPC 嘅話，你知道對面用咩陣容嘅時候，你原本就已經係排好咗嗰個列陣出嚟㗎啦嘛。咁啊喺呢一方面就唔知道即係遊戲公司嗰個設計會係點樣啦。咁但係我覺得都係值得期待嘅，即係因為講真的，你之前玩 Pokemon Go， 即係玩都兩年幾咧，大家都知道，哇！成個遊戲個玩法都係周圍去尋唔同嘅精靈啊， 然後捉啊 。其實講真，好似阿生頭先有提啊，你如果係即係 hardcore 粉絲，由 Day One 開始玩嘅話，嗱，雖然你未必可能儲齊曬150隻啊， 80-90%都有啦。 係啦，但係真係或者你係重複捉到好多隻同一款㗎啦。咁但係真係就算係點樣都好，都真係會希望有一啲唔同嘅變化嘅。咁今次呢一個新模式啊，我諗即係喺未來更新之後啦，相信都會有部分 hardcore 嘅粉絲咧會期待，因為畢竟自己嚇捉到咁多精靈，都希望佢哋盡展所長噶嘛。究竟能唔能夠發揮咧？咁就真係拭目以待啦嚇。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好啦，今日望穿秋水啊，即係因為各種嘅事情延期多年嘅呢一個絕體絕命都市四 plus 咧，咁啊，終於近日就推出啦嚇，咁啊，唔知係咪因為即係期待咗咁耐咧，咁啊出咗遊戲之後，係咪有個反差定係落差？咁啊，引嚟好似有好多批評嘅聲音喎。 其實你想一想，即係日本一啲嘅評分網站去睇咧，都幾大件事嘅。咁啊， 评分啊，五粒星满分啊，两星半啫。咁而且当中一星嘅评价咧系有成四成五噶，咁所以嗰个分数评得系相当低。嗱，当然人哋唔系乱咁评分嘅，咁佢哋都有讲到佢哋一啲理由嘅。嗱，首先呢只游戏我哋之前亦都讲过有好多不幸嘅事件啦，因为成日想出嘅时候，唔知点解咧都咁啱得咁巧咧，就有啲好大型嘅灾难发生。即系最初就系谂住2011年出嘅时候就真系撞啱日本，到而家都仲有影响嘅嗰个嘅东北大地震啦，因为即系嗰次泄漏核辐射等等啦。咁去到最近啦，又谂住出嘅时候，点解日本又有唔同地方又有打方，又好劲嘅台风，又地震又成咧，又延迟咗嘅。嗱，当时咧佢哋讲嘅延迟嘅原因咧，同就唔关呢啲事嘅，就讲到咁就话咧，因为想改善嗰个画质再好少少，咁希望咧咁延期啦。咁去到11月尾嘅时候就终于再出啦。咁而当中亦都有 fans 针对呢样嘢就话，你话改善个画质。但我睇唔到喎，即係佢哋覺得嗰個畫質其實甚至乎用低劣去形容啊。咁佢哋好厚道嘅，其實有啲 fans 因為即係之前幾集都有玩啦，咁所以其實佢哋真係玩曬成隻 game 咧，完曬過曬關啦，先至去即係評價下係點樣。咁但係對於佢哋嚟講，首先畫面上面咧已經係令佢哋咧係比較失望啦。 係咁啊，除此以外啦，咁啊即係呢一款遊戲都俾人詬病，就係話首先佢嗰個嘅內容好似即係有少少少。因为佢你知呢啲游戏本身就唔会话太长嘅。咁今次好似话呢一款游戏你唔系 speed run 㗎，简单嚟讲你可能玩十个钟头基本上都可以完成㗎啦。咁另外当中亦都有好多即係可能对话或者係播片唔流畅啦，令人感到烦躁啦。咁另外嗰个故事亦都系欠缺魅力啦，令人感到不快啦。咁甚至乎呢可能会出现一啲即係可能叫做 technical error 啊即係可能呢程式会弹 game 啊诸如此类嗰啲啦。咁即系部分人咧玩完之后感觉就哇呢、這个游戏系唔系真系 tune 好晒就攞出嚟啊俾大家玩噶，定系一个半完成品咧？即系跟住谂住系可能你一路有啲咩 error 一路玩嘅时候，可能你即系 download 啊 update 跟住去修正咧咁样样。咁即系的确，如果你玩一款游戏啦，先唔好讲话价钱抵唔抵玩先，就算个游戏硬平都好啊。如果你即系玩落，喂有咁多唔畅顺啊，有咁多即系可能玩嘅时候一啲嘅不爽快感觉嘅话，的确系会令人几猛震噶。 其实几大件事，因为我都特登上个 YouTube 去睇一啲玩家，因为香港都有啦。咁有啲玩家已经系即系不断拍晒成啲 game， 佢个成个过程点样玩啊？咁嗰个画面咧系真系你会觉得。都有少距離感嘅嗱，因為最近你知道木村有個即係用佢個樣去出嘅一隻遊戲， 即係好似人中之龍咁噶嘛。 嗰、那個嘅象徵度極高啦，首先即係如果你真係喺屋企睇個預告片，你以為自己睇緊戲啦。咁其次就係你再睇翻今次呢個絕體全面都市第四集嗰個嘅。画面啊，首先我唔知点解硬系觉得佢好似唔 PS4 咁样嘅， 系 佢硬系嗰啲 PS3 嗰啲咁嘅感觉嘅，即系嗰啲嘅轮廓啊， 即系似系上一代嘅即系主机咁样， 系啦，即系啲手手脚脚好唔细致啊，啲建筑物仲好似系十年前玩嘅一只游戏咁嘅咧，咁所以嗰个画质的确咧，我觉得以今时今日嘅标准系几难令人接受嘅，我甚至乎觉得佢系比你即系之前大家玩嗰啲 Detroit Become Human 嗰啲咧，系实在真的太远，即系你只要自己上 YouTube 打下佢呢只 game 个名，去睇下你就明白噶啦。同埋佢嗰啲画面咧，我有睇过佢一路个 gameplay 咁样一路落去玩啦。佢真系有时会窒嘅，即 系 个画面已经唔系好嘅时候咧，佢譬如有一幕系讲个女主角去个公园度揾个男主角咁样啦，佢喺度装下嗰度摇下摇下左右摇咧，你见到个残影咯。 哇！ 我系接受唔到噶，我即系觉得点解会搞成咁嘅咧？咁所以你话嗰、那个画。画面上咧，我谂首先真系你第一个印象已经系有啲折扣系打咗噶啦。 哇！即系一个游戏啊，作为一个游戏啊系列咁样样咧，忽然之间最新作品有咁样嘅质素嘅话，即系一个几大嘅灾难吓、啊。即系你除咗系影响呢一个游戏嘅销量啊，甚至乎会影响成个系列嘅口碑啦，系咪先？咁即系呢一款游戏我都唔知啊，因为你知怎住咧喺唔同年代嘅即系 PS 啊，又或者唔同嘅主机都好啦，都会有一啲经典嘅代表作啊。 咁呢一款能唔能够成为经典恐怕就有啲难度啦。咁但係呢我想讲嘅就係、是最近呢一个嘅即係Sony 啦、啊、就即係因为呢个 PlayStation 啦、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初代嘅时候曾经都喺呢一个游戏界啊係一个即係经典嘅主机啦、啊。咁当中亦都替造咗好多嘅经典游戏啊，即係我諗如果大家有玩个 PS1 嘅话都知㗎啦。Final Fantasy 啊、 哎、大 啊 GT 啊 Biohazard 啊 Metal Gear 啊咁呢啲全部都系经典之作。咁啊，大家都知道近年咧就好兴啊，就系将嗰啲机咧啊，整一个嘅袖珍版啊嘛，即系細部化咗佢噶嘛。 之前好多嘅 Menu Geo 啊、红白机啊都出过噶啦。 冇错，咁啊，所以咧 PlayStation 都推出一部啦，叫 PlayStation Classic。咁啊，即系我都有留意开嘅，咁即系其实又系袖珍版嘅一部嘅 PlayStation One。咁但系入边咧就已经系内置咗一啲咧，即系好经典嘅游戏啦。咁、嗱，我自己觉得咧。如果你自己是机迷来讲的话呢，即是玩这一类的游戏，即是除了是即是玩回自己的情怀之外，同时之间也因为你曾经拥有过，即是那部机现在不知道去了哪里，但是现在你有一部呢可能比你再作为收藏啊，即是一个收藏家的一个的心愿呢，那我觉得有部分人会因为这样入手都不出奇的。 是。 咁啊，今次咧呢一部嘅即系 PlayStation Classic 咧，咁即系都系行翻一个叫精简路线啦。即系首先佢又跟一条 HDMI 线啦，所以你如果要玩即系高质嘅 PS1 嘅游戏咧，系可以嘅。 系。 咁同时之间你见到佢嗰部机咧上面嗰啲掣咧，唔系就斋睇样噶，都真系有 function 嘅，例如个 reset button 啊，或者个 power button 啊，即系同样地系做到嗰啲嘅 function 啦。咁佢最得意嘅就系 open 嗰个掣。咁你知因为呢一部机咧基本。基本上你唔会揿 open 个掣，佢会打开噶嘛。咁但系佢同时之间咧都能够发挥一个功效，就系咩咧？因为佢啲游戏内置咗嘅。咁如果你可能啊喺入边你想转游戏嘅话咧，你揿呢个掣都可以有一个转游戏一个嘅 function 嘅。 系，同埋你睇真呢部机咧，的确因为我睇人开箱啊，咁个开箱嗰个感觉几有趣就系，首先佢个盒唔系好大嘅，即系你大似一个电，我形容喺个你出街打边炉嗰啲电磁炉咁大，咁就一大细个盒，咁又一开里边嗰、那个。个嘅 PS 嘅即系嗰个细版 classic， 即系一只手揸得晒。 其实我觉得同一个 mini iPad 冇乜分别嘅嗰个 size， 咁但系两个掣咧仍然系平时咁大嘅，咁所以嗰个感觉几有趣。咁同埋当然你见到嗰个画面系最紧要啦吓，咁我都见到有啲人就即刻搏嚟玩咧。嗱，又的确咧，我觉得系好过以前少少嘅，即系你话你 因为以前点都系用三色线噶嘛， 系啦。你话嗱，你要求到好似而家咁样咁，梗系冇可能啦。咁但系因为佢 PS One 嚟啫嘛。咁但係你話，有時想搵返啲回憶啊，攞嚟同啲朋友開開心心，都譬如你啲舊同學嗰啲呢無啦拎返出嚟咁樣玩呢，我諗都幾特別嘅。咁同埋我諗對於 fans 啦，都係即係 fans 向又會即係搶一搶嚟即係收藏下啦。始終呢個都係一個我哋呢種年紀嘅一個集體嘅回憶嚟嘅。 因為其實我諗，如果你係 fans 向嘅話咧，你一揸部機上手嘅話，你就有回憶翻嚟啊！除咗因為個外觀似之外，係佢嘅物料咧都係沿用翻，即 係 尤其是你嗰個手掣咧，你攞上手嘅話，你就感受到 嗰、那個感覺翻曬嚟。 係啊，因為直頭係無論個大細同埋物料咧，都係即係當年嘅 PS1 手掣。不過唯獨唔同嘅就係而家呢個手掣係插 USB 嘅。係。咁啊，不過咧亦都有啲人就好得意喎，測試啦，喂，即係因為你而家呢啲手掣。是用即系 USB 去插入去噶嘛？即系如果我用一啲可能第三厂嘅即系一啲游戏手掣嘅话，可唔可以玩到呢一款游戏机咧？咁有人测试过嘅，系唔得嘅。 冇错， 即系PS Classic 咧，其实佢基本上系即系认唔到呢一个手掣，咁所以都系乖乖地啦吓，用翻原厂手掣嚟玩啦吓，系。 同埋咧，其实真系好多 fans 系好想去买，因为我见到譬如之前咧出嘅时候，因为佢有个特卖活动啦，喺旺角某商场咁就凌晨零时正式开卖啦。 夸张啊！真系， 其实系有成百人排队噶。 系啊，好似话即系排头三名嗰啲系朝头早十点零钟就开始排。 冇错，即系你谂下十点排到夜晚十二点。 系一日噶， 喂部 PS One 咁，当然佢哋有讲佢哋自己古仔嘅。譬如第一位嗰位嘅先生咧，佢真系 fans 嚟，佢自己捧埋自己嗰部初代 PS 咧，即系大版咧，去捧场啊！ 即系好似阿爸去接个仔咁样。 系啦，咁啊，因为佢就话当年自己真系好中意 PS 嘅游戏嘅，咁所以咧佢今次就决定同女朋友咁啊各买一部，咁啊一部攞嚟储。唔喐嘅应该唔开箱㗎啦。一部攞嚟玩，咁佢就话自己最鍾意呢係真係玩 Metal Gear Solid。当年就爆咗好多次机㗎啦。咁另外有位玩家呢去排队嘅呢就係一个鍾意玩赛车嘅游戏咁样。咁佢话呢都系希望将部机买返屋企，然后将里面嘅 classic 佢以前回忆当中嘅一啲游戏呢玩到够玩到饱为止啊。 喂，嗱，烏吉倫，我同你都係 Marvel fans 啦。其實今個禮拜咧，我都可以預告一下咧，對於 Marvel fans 嚟講咧，將會非常激動嘅一個禮拜嚟。 係點解咧？ 係啦，首先咧有兩個電影嘅預告片會出現。咁啊嗱，今晚星期日啦，其實應該美國時間聽朝，即係大家一人瞓醒咧，應該會睇到呢個 Captain Marvel 第二條嘅預告片啦嚇。咁另外去到禮拜三咧，應該美國時間啊，應該就會睇到呢個 Marvel 第四集復仇者聯盟嘅预告片啦，系啦，即系呢套系连个 title 都未知叫咩名嘅一套电影就终于出现啦。咁而同我哋路玩家有咩关系咧？嗱，去到礼拜四咧，其实两位导演咧，阿罗素兄弟咧会出席一个叫做 Games Award 嘅颁奖典礼啦，喺美国当地吓。咁当然梗系帮第四集做下势之余咧，原来咧佢哋应该有啲嘢宣布嘅啦。因为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话咧，一年前其实 Marvel Entertainment 自己个YouTube 都有登擺過一段遊戲嘅片出嚟嘅，好似電影預告咁嘅，佢淨係有個人喺度噏，咁就話自己失敗咗啦，之後要 reassemble 咁樣，即係再次集結咁樣，咁嗰啲畫面就影住，譬如影到Tony Iron Man 嘅嗰隻機械手啦，咁又即係爛爛地咁樣啦，又叫 Captain 嘅盾花咗擺咗地下啦，見到雷神個錘又係倒轉擺咗地下等等，即係彷彿係一個打敗仗嘅一個畫面嚟嘅。咁臨尾就講咗句要 reassemble， 咁大家都知嗰陣時咧係應該一年後有隻遊戲啩，即係應該之後有隻遊戲啩。开发中咁样嘅，咁嗰阵时净系得个名叫做 Avengers Project 咁样嘅啫，即系其实好冇同冇改个名冇乜分别嘅。咁但系嗰阵时大家净系知咁多嘢啦，即系知道有条预告片，知道嚟紧应该喺一啲可能 PS4 啊或者 Xbox 等等嘅主机上面会有一只新关于 Avengers 嘅游戏，咁但系一路都唔知，亦都唔知道嗰个内容啊出售日期系点样咁。咁但系咧嚟紧美国嗰边都传紧啦，咁啊因为今个礼拜似乎系 Marvel 特登铺天盖地地，除咗电影之外咧游戏嗰度都好想做多啲，咁会唔会真系靠住两位导演？顺便啦，即系食埋个势啦。既然两段预告片出埋啦，亦都去颁奖啦，系咪会顺便宣布埋有一只即系关于复仇者联盟嘅游戏正式出现呢？咁呢个谂系对于好多Marvel fans 咧，特别系之前有玩过蜘蛛侠嘅朋友咧，系应该会好吸引，因为大家都记得蜘蛛侠嘅游戏咧，其实嗰个评价系相当相当高嘅。 系，其实我觉得而家真系即系唔同嘅即系范。即系以往你可能你睇电影、你睇电视、你玩游戏系分得好开嘅，但系你发现而家呢一条线咧系越嚟越模糊啦。即系尤其是咧可能佢哋可以作出唔同嘅补完，即系 Star Wars 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啊！即系你知位 Star Wars 啊，除咗佢主线啊，即系嗰啲1、2、3、4、5、6嗰啲啊集数之外， 每个人物都可以开到戏嘅。 咁就算开唔到套戏都好，你其中系 Star Wars 最容易见到就系好多即系游戏嘅一啲外传啊。咁有时候咧，佢嗰啲嘅外传咧，或多或少啊，都可以补完翻嗰个古仔啊。嗱，例如话电影咁样 Rock Run， 大家记得啦吓，即系入面都有讲到噶嘛。呢、這、一个噶，即系死亡星嘅话，系点解会出现嘅咧？咁点解嗰阵时候会攞到嗰只个蓝图啊？咁最后屘 Skywalker 点解可以摧毁到佢个蓝图点咧？即系其实佢有呢啲嘅补完噶嘛。同样喺游戏界都系嘅。咁所以我觉得其实 Marvel 都系好叻嘅，因为讲真的，你而家見到 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 係咁大啦咁入面有好多嘅人物，你睇到嘅係大推頭喺電影入面嘅一個作品咧，其實佢發揮唔多嘅。 係 咁你只能夠係從其他地方咧就可以睇到關於呢個人物佢自己一啲嘅即係事情嘅發生啊，佢自己一啲嘅即係處境啊。係咁當然嚟緊又有啲就話將會分拆出嚟，可能拍獨立嘅電視劇啦，又或者獨立電影啦。咁除此以外，我相信喺即係遊戲嗰方面啊，如果識玩嘅話咧，可能作為一啲嘅配搭，除咗一嚟可以做一個故事補完之外，同時之間亦都係一個宣傳嘅一個嘅伎倆嘅手法咯，係。 同埋你諗下，佢淨係一隻蜘蛛俠一個人物啊，已經可以即係搞咁耐，而家有好多 DLC 仍然好多人樂於去購買啦，係咪？喂，你諗下佢 Marvel 咁多人物，再加上即係如果電影方面，你嚟緊 X-Men 啊、Fox 嗰扎嘅。角色都會翻回歸去，即係同 Marvel Studio 一齊嘅時候，佢真係可以係完全慢慢出唔同系列、唔同組合嘅遊戲。如果你真係 fans 又玩過覺得好玩嘅話，喂！ 你真係頂唔順你要買㗎喎，因為如果你 fans 㗎嘛。 不過又講真真係嘅，即係就算你唔好話出一隻獨立遊戲啦，而家你講真用手機 app 寫一個遊戲，如果個遊戲本身即係可換性嗰個元素係高嘅話呢，基本上就好搵錢㗎啦。 係冇錯。 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啦，即係坊間你見到咩轉珠呀、又或者啲即係收集唔同元素嘅即係一啲呢一類型嘅遊戲呢，基本上你為咗去搜集，有時候有啲人唔過癮，几蚊几蚊咁样货俾你啦，但系你后屘发现咧，原来佢哋投放嗰一个嘅即系货金嗰个嘅额咧，系一啲都唔低噶嘛。 系 就系因为啊，我忽然之间想追埋呢个角色，或者想追埋呢个造型啊，诸如此类咁。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好大嘅即系市场啦。咁所以尤其是你系即系 Marvel 迷嘅话咧，都会期待啊，究竟佢有啲咩搞作咧？就算呢一个嘅游戏本身，佢同嗰一个即系可能嚟紧吓，佢哋铺排嘅一啲嘅电影 系。未必有直接關係， 未必有直接關係都好，都唔緊要。因為對於我嚟講嘅話，喂，我作為 fans 嘅話，你有嘅 product 我都會願意去支持噶嘛。係。 同埋其實我諗咗好耐噶啦，因為之前你一路都揾唔到一啲係 Marvel 好好 signature 好令到大家瘋魔嘅一啲嘅遊戲嘅。喂，我上次玩除蜘蛛俠之外，已經係嗰只 LEGO 嗰只噶啦。 哦。 即係拆嘢，然後嗰只噶，你知道講邊只？出咗兩三集嗰只。咁所以嗰、那個一路都係冇一個好令人覺得好經典嘅 Marvel 嘅遊戲 ，even 以前出過一隻美國隊長，咁就係套戲上咗冇耐就即係一個單向咁樣去玩嘅，咁但係嗰個感覺都係唔夠浩大嘅。咁但係嚟緊你話會唔會話，如果你諗下幻想下嗱，蜘蛛可以飛嚟飛去啦，如果你 Iron Man 你都可以飛嚟飛去嘅喎，其實可以好吸引。 我覺得可能我唔知係咪版權問題咧，的確我覺得都係嘅。你講起嘅話，即係如果你話重回顧翻我哋即係有冇玩嗰啲好經典嘅 Marvel 遊戲， 其實好少， 其實好少，真係好少。佢有出嘅，但係。即系谈唔上话，即系叫人好深刻。即系例如佢有出一啲啊格斗机嘛， 对 Capcom 啊嘛， 系啦，又或者可能一啲即系一路行一路打嗰啲咧。咁但系即系可能本身嗰个游戏嗰个设计咧，那个内户性又唔算话好高，再加上个操作亦都唔算话好叫人深刻，所以亦都唔算得上话系大家会好追捧嘅游戏。咁啊，期待住可能即系将来啦，嚟紧会唔会真系有一啲又可以满足到玩家去玩唔同 heroes 啊，同时之间个游戏嘅内户性同埋嗰个嘅即系角色嘅丰富度。多嘅话咧，咁啊，希望可以玩到啦。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